张学友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。有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也能找到一千个不运动的借口。一个人运动很难坚持，就尽量找一些身边热爱运动的朋友吧，能够保持对运动的兴趣，不会让你半途而废。 爱过的人我已不再拥有，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错过的人是否可以回首？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，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不遗忘。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，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陈旧。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 这件事情，独自运动容易给自己压力，有人陪伴的话呢，就能够放松心情。不过特别要注意的是，远离那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朋友，否则最后的结果可能都是放弃运动，然后相约去逛街，相约去吃饭了。心之愿，邓紫棋。 夜风吹乱月光，生如厨房，心有隐藏，谁人笑我悲惨，被命运折的翅膀。 雪多嚣张，就算再被践踏也不仰望，我会越挫越强，这呼吸是热，这心跳是光，一点一滴 照片，你笑的。

一开始的部分呢，我们听到了巴扑巴扑的声音，那是很早以前在台湾地区走街串巷卖冰激凌的小商贩的那个叫卖声，所以香草巴扑就是香草味道的冰激凌，那也是台湾一代人小时候美好的回忆。快乐五岁，徐美静。 你要我快乐，我非常快乐，在不想太多的时候，问你是烟火，问候是寂寞，爱是我犯的差错。我要你什么，我贪你什么，在你想消失的时候，想你是黑洞，它没有尽头，就算流星也该坠落。快乐有泪，总会有泪，我哭到心碎，不解幸福会被永恒眼泪，不解刹那是你要的美。快乐有罪，总会有罪，我怎么拒绝，也许到最后你我都反悔，留下空荡的城市黑夜，让我撒野。

觉，不是完美就是破碎，眼眶里的泪不够深不会轻易坠，梦是现实的陶醉，谁都无权利了解，这是你我的世界，不必理会谁说是非，让你醒在午夜零点三分，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，像一只风筝扯断线飞奔，我不管我可不可能，让你醒在午夜零点三分，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，情歌情多深，唱到思念都伤人，想你醒在午夜零点零三分，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，像一只风筝折断线飞奔，我不管我可不可能，想你醒在午夜零点零三分，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，情歌情多深，唱到思念都伤人，情歌情多深，唱到思念都伤人。 行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一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。林夕写过的词不计其数，他填词的歌手也不胜枚举，但是要说他的最偏爱的应该就是杨千嬅。他曾经有过一段轰动的一块肉的宣言，他说我当他不是女儿，因为我年纪上生不出他，我当他是我的一块肉，好紧张也好疼爱他。林夕填词，杨千嬅带来了人情世故。 太容易付出，却不容易相处，难怪我总是被辜负。太多的礼物，却太少的幸福，是天生性格太顽固。我行我素，那样又何苦？我又不是不懂人情世故，假装什么都糊涂，假装什么都明悟，小聪明没用，把小人物完全做不了主，好像你又念过书，好像是有手把握，谁犯了错误不懂生死饶恕，你能学会满足。 装什么都糊涂，假装什么都明悟，想从你没有办法承认不完全，走不了主，假装不懂得愤怒，假装不懂得投诉，情深没有用，难道就更强求感情是苦，好像没有念过书，好像不必要付出，放弃我态度，得到爱情天赋，我该不该演出， 一天天下人，看你过得不好，不晓得看着路灯，参与你的痛无人，做好人是对自己残忍，前人的心事太销毁，我说我陪你走，笑着当个孤魂，嘴巴说我很好，却像在地狱狂奔，我为你这一次好人，细心的给你解疑问，为你找失服的更美好那种可能，你说我是个烂好人，那孤独交换路程，沿途却容不下我们，对自己残忍，孤独前人的心事太销魂，我说我陪你走，笑着当个孤魂，嘴巴说我很好，却想在地忘了，我为你做一次好人，细心的给你解疑问，为你找失足的更美好那种可能，你说我是个烂好人，那孤独交换路程，沿途却容不下我们，我可以做一回好人，倾听你故事里的真，等爱你擦去眼泪的温柔，伸出了手，别说我是个烂好人，因为我不是别人，为你吞下些苦不疼， 现在是21:45。

穿越人海，是在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份对生命的热爱，因为有了热爱才会一直保持年轻的状态，因为有了热爱才会获得幸福的基础。这里是星光音乐时间，我是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，感谢你的分享和陪伴，明晚七点我们不见不散。 跟着我走，我双脚大行动，让节奏大旋转，是谁都能感受，看音符一起玩，我停不下来，我节奏停不下来，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人期待 ABC 动人民法设计周期停了下来，狂妙的小酷酷的调整是新的色彩，和努力一起来加入， 跟着我 歌声多亲切，灵感开始倾泻的一种感觉，感觉多强烈，不需要详解，相同当中总有分别，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 I can roll and rock I can roll and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双脚大行动，当节奏大旋转，是谁都能感受，能音符一起玩，我停不下来，我节奏停不下来。Music star， 我双脚大行动，双脚节奏大旋转，是谁都能感受，能音符一起玩，我停不下来，我节奏停不下来。Rock， I can go and roll， 一听到 Music star， 我双脚大行动，当节奏大旋转，是谁都能感受，能音符一起玩，我停不下来，我节奏停不下来。 跟着我放松。 想远远的望。

旧日的动人情爱，你看不出来我的无奈。 小孩和大人的争吵，盖一座城堡。我们好到疯掉，像交换失散的你双胞。生命再长，不过烟火下的眼角。世界再大，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。在秋叶流逝风景与人群中，你对我最好，一切好是否大好没有人知道。你和我背着空空的书包，逃出名为日常的骄傲。我们要长大，我们要变老，我们是真也假。叫他一叫却不肯睡觉，你和我曾有浪漫的羽毛，叫着你为青春的舞蹈。不知道未来，不知道烦恼，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么少。结局才知道，原来大人已没有童谣。最后的灯亮，最后的拥抱，我们红着眼笑。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，好的遗憾无关打扰。好好的生活，好好的别老，好好假装我已经把你忘掉。 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。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。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如果真的在乎我，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？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如果真

这地上痛，你快对我说，别总是不知所措。想着你的黑夜，想着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哭着难眠，告诉我你依然不成眠，告诉我你也爱我出现。想着你的黑夜，想着你的容颜，反反复复哭着难眠，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，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。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。因为爱，所以爱，温柔禁锢。 现在是22:48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.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看大海，吃海鲜，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！3天2晚吃住全包，只需199元。精装房，大社区，首付5万，文松天海，畅享滨海生活。咨询电话：715-5630、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我想海边有个家”。 爸，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？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？ 低钠、低矿化、天然弱碱性，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。万户金豆，好喝的天然水。订购电话：400-001-8889，400-001-8889。万户金豆敬万家，健康相伴你我他。 香烟泛爱生活。想的力量激励你我， 品味103.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。 天天都需要你爱，我的心思有你猜。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。天天把头发随便闹，比什么是真爱。I love you， 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。 I ask you for it。机会，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，是命运吗？难道让我上天的安排了办法？天天每天的相识到底有谁来帮我珍惜？你是你的周围让人花钱始终让我们无法再这样自我相恋，我精彩你发呆，当心我还没摇摆，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？舍不得再相爱夜晚看我看你慢慢越看晚上的你受伤吗？却看见你哀愁要我如何才会承受面对。 I'm sorry I'm sorry I'm sorry I'm sorry I'm sorry I'm sorry I'm sorry I'm sorry I'm从此快乐从何而来？不得不爱，从此悲伤从何而来？不得不爱，否则我就失去未来。好像想不要解答的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。天天都需要你爱，我的心思有你猜。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。 话随便，到底什么是真爱？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， 会不会有一点无奈， 会不会有一点太快， 可是你给我的爱让我变成了依赖，却难来的解脱。 只要你爱我的心，只要你猜 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。天天把它把嘴边，到底什么是真爱？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？骄傲，我看一句好。